雷雨。原著曹禺，缩写王家平。故事发生在一个预热沉闷的夏天。这一天，在外地某女学堂当差的鲁世平回家探亲，并应丈夫和女儿当差的周公馆女主人之约来见见面。世平原先不姓鲁，30年前他姓梅，是无锡周公馆女佣人梅妈的女儿。梅世平与周公馆的少爷相爱，并生了两个私生子，在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3天后就被赶出周公馆。他离开时带走了被周家误以为快死的新生儿，而后来取名为周平的大儿子却留在了周家。周家少爷随即与一位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，梅世平抱着幼子跳河寻了短见，但他没死成，又被人救活了。梅世平离开无锡，带着孩子在外乡当佣人，后来嫁给了鲁贵儿，于是才改姓鲁。他给儿子取名为鲁大海，给他与鲁贵儿生的女儿取名为四凤。2年前，鲁贵儿在北方某城市的周公馆找了一份差事，并瞒着在外地当差的妻子世平，让18岁的女儿四凤在周家当佣人，让鲁大海到周家开的煤矿上当工人。周家的老爷叫周朴元，他就是30年前遗弃了世平的那位少爷，此时已成为一名有钱有势的资本家。周朴元如今的妻子叫樊怡，她比丈夫小20岁，比大少爷周平仅大7岁。由于周朴元长期在外经营矿山，樊怡在生下周冲之后便陷入了孤苦境地中。同样孤苦的周平从家乡来到周公馆生活，两颗寂寞的心撞击出了恋爱的火花，但与后母的乱伦关系又令周平感到恐惧。为了摆脱困境，周平移情于年轻漂亮的女佣人四凤。樊怡尽力想让周平回心转意，但无济于事，他便点燃了复仇的烈火。30年来埋藏在周鲁两家地底的火药即将引爆，鲁世平的到来起到了点燃导火线的作用，一场纠缠着血与泪的家族悲剧就要在这预热的夏日上演了。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，周公馆的仆人鲁贵儿和他的女儿四凤在客厅里边干活边聊了起来。 哎，四凤儿，回头见着你妈，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。 四凤有些不耐烦地答道：“ 听见了。” 鲁贵儿不无得意地说：“ 叫她想想，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，还是她有眼力？”“ 哼，妈是本分人，念过书的，讲脸。”舍不得让自己的女儿听人家使唤。 咦，讲脸呢？又学你妈那点穷骨头。她要脸，跑他妈800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子，就为这1月8块钱，2年才能回一趟家，这叫本分？还念过书呢，简直是没出息。 四凤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便对父亲说：“ 您留几句回家说吧，这是人家周公馆。” 说着说着，鲁贵儿把话头扯到钱上来：“ 四凤，现在你手头方便，匀给我7块8块的好吗？”“ 我没有钱。” 四凤拒绝得很干脆。鲁贵儿恼羞成怒地讥诮道：“ 哈，孩子，你以为我真糊涂，不知道你同那混账大少爷做的事儿吗？ 您是父亲吗？父亲有这样跟女儿说话的吗？ 四凤真的生气了。父女俩正聊着，鲁大海走了进来，他刚从600里外的煤矿赶回来，矿里罢了工，他作为工人代表来找周朴元谈判。由于周朴元忙于接待其他来客，鲁大海只好到外边等着。鲁贵又向四凤要钱还赌债，四凤只好掏腰包打发纠缠不已的父亲。 这是我预备给妈添衣服的，您先拿去吧。 这叫12块。 鲁贵嫌少，四凤说， 现钱我真的没有了。 鲁贵收起了钱，又故作神秘地问四凤， 哎，你知道这屋子为什么晚上没有人来？ 不是半夜闹鬼吗？ 四凤一脸天真地答道， 鬼一点儿也不错。 见父亲这么说，四凤又问了一句， 您看见来着？ 哼，这是你爸的造化。 鲁贵儿越发得意了，便说开了去。 那天老爷在矿上，那么阴森森的大宅就只有太太、大少爷、二少爷住。半夜里，当时还是小孩的二少爷忽然把我叫醒，说客厅里又闹鬼。我来到客厅外，从窗缝往里一看，发现那女鬼正靠在男鬼身上哭。我接着酒劲儿咳嗽了一声，惊得那两个鬼都朝我这边看。 四凤赶忙问道， 怎么样？ 鲁贵低声说， 那女鬼就是我们太太，而男鬼就是大少爷。 四凤故意装作不在意地说， 我不信，准是您看走眼了。 鲁贵说， 你不信又做你的梦了？不想想你是谁，大少爷是谁？ 您别说了。 四凤打断了父亲的话。这父女俩又聊起别的事儿来，四凤听到饭厅里有人在咳嗽，便端起药碗向那里走去。她迎面见到了女主人樊姨，两个女人之间于是就有了一场微妙的对话。 她现在还没起来吗？ 樊姨忽然问四凤。四凤有点警惕地反问， 您说谁？ 樊姨忙收敛了一下说， 啊，说的是大少爷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见着大少爷。 四凤反应还不算慢。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樊姨不紧不慢又问了一句， 啊，我每天晚上总是回家睡，我不知道。 四凤的脸红了。樊姨觉得失言，又突然问道， 他这几天就要走，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？ 四凤胆怯地问， 您是说大少爷？是的。我不清楚，太太您吃药吧。 樊姨厉声叫道， 谁要你劝我，倒掉。 说完又觉得有失身份。他们正说着，二少爷周冲兴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四凤离开客厅后，周冲告诉母亲自己爱上四凤，并向她求婚而遭拒绝的事。周冲还打算请求父亲把自己教育费用的一半分给四凤去上学。樊姨认为儿子是生活在梦境中。母子俩正说着，周平走了进来。周冲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同父异母哥哥的特殊关系，看到两人见面后显得有些冷淡，他就试图进行调解。 这时，周朴园送走客人，走进了客厅。他们谈起矿上工人罢工的事，周冲刚刚在家门口同鲁大海谈过，对他印象不错，不赞成父亲开除罢工的工人，因此受到周朴园的训斥。接着，周朴园关心起妻子的病来，他逼迫樊姨喝药，夫妻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。 你喝了，病就会完全好的。 好，先放在这儿。 樊姨还是有所忍耐的。周朴园不高兴了，他下了命令， 喝了它，不要任性。 我不想喝。 樊姨开始反抗，周朴园冷冷地说， 樊姨，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，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。 不，我喝不下。 见樊姨跟自己较上了劲儿，周朴园对周平下了死命令， 去跪下劝你母亲喝下去。 周平再三犹豫，但架不住父亲的威压，就要跪下去。樊姨见此情景，含着眼泪一气儿喝完了药，大哭着跑出了客厅。午饭后，天气变得更预热。周平趁父亲在接待客人，把四凤约到客厅见面。在得知周平次日就要到矿上去后，四凤问道：“ 你为什么不带我走？” 周平很为难地说：“ 凤儿，你看不出来，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？你这不是孩子话吗？ 你现在到底对我怎么样？你要跟我说明白。 我对你怎么样？要我说出来？ 平，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？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，你还这样欺负人。” 周平信誓旦旦地说：“ 凤儿，别这样疑心我。今晚我要去你家同你告别。” 四凤起初不同意，但想到周平次日就要去外地，也只好答应，并与周平约定时间和联络暗号。正说着，鲁贵走进来，告知四凤他妈妈已如约来到周公馆。四凤赶忙去见鲁世平。鲁贵刚同周平聊了几句，樊姨来到客厅，他支走鲁贵，开始劝说周平回心转意。 平，我希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。 所以我要走了，以避免老想起我们最后悔的事。 我不后悔，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。 我后悔，我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弟弟，更对不起父亲。 你最对不起的是我，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。 你疯了！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，这种话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。 我在你们这样体面的家庭已经18年了。你父亲对不起我，他十几年来就像刚才那样凶横，把我渐渐磨成石头样的死人。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、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。 周平皱着眉头哀求道：“ 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事，你就不肯原谅吗？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。我希望你不要走。 怎么？你要我陪着你，在这样的家庭，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，这样活活的闷死吗？ 周平真的有点急了，但他这番表白更惹起樊姨的不快。他说：“ 自从我把我的性命、名誉交给你，我什么都不顾了。你这胆小怕事的东西，我恨我早没有看透你。 我厌恶这种关系，我盼望这回谈话是最后的一次。” 周平说完就向门口走去。樊姨喝住了周平，沉痛地对他说：“ 我不是请求你，我希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，过去我们在这屋子里说的许多许多的话。一个女子，你记住，不能受两代的欺侮。”“ 我已经想得很透，请你让我走吧。” 周平撂下这句话，便离开了饭厅。望着周平的背影，樊姨不禁潸然泪下，并伏在沙发上哭起来。鲁贵悄悄地走进来，通报鲁世平已来到周家。樊姨让鲁贵叫世平在客厅等候，自己则去为周朴元寻找雨衣。鲁世平和四凤走进客厅，看着屋里的摆设，世平觉得自己似乎在梦中来过这里一样。当世平看到相片上那位所谓的30年前已死去的周家第一位太太，竟然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时，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女儿四凤是在周朴元家当女佣。世平要四凤立刻跟他回家，四凤大惑不解。正在这时，四凤被樊姨叫去寻找周朴元要用的雨衣。接着鲁贵进来说周朴元就要到客厅来。世平决定不见樊姨就回家，并准备让四凤辞去周家的差事。这时樊姨来到了客厅，与鲁世平聊起来。当世平听樊姨说二少爷周冲爱上了四凤时，又吃了一惊，他当即要求把四凤带走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周朴元走进客厅。他并未注意到鲁世平的存在，而是命令樊姨去接受客大夫的治疗。樊姨说自己没病，周朴元偏说他的精神有点失常。樊姨被气得跑回楼上。这时周朴元才发现客厅里还站着一个人，但他根本没认出眼前这位老妇人就是自己年轻时代的爱人。周朴元习惯于关着客厅的门窗，发现窗门是开着的，就责问是谁打开的。鲁世平默默去关窗，他关窗的姿势让周朴元感到似曾相识。他开始打听世平的来历。当周朴元得知眼前的老妇人是自己的无锡同乡时，就同他聊起30年前无锡周公馆的少爷与女佣人梅妈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恋爱悲剧来。令周朴元万分惊讶的是，这位老妇人竟然对当年那个悲剧事件了如指掌。当周朴元听老妇人说自己当年跳河自杀的爱人又被人救活，并且流落到外地当佣人，后来又两次嫁人的遭遇时，他仍没有认出世平来。只是在世平无意间说出他一共有5件绸衬衣， 并指出其中一件右袖襟上那个烧破的窟窿上绣了一朵梅花时，他才认出了饰品来。两位昔日的恋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语言交锋。周朴园低声问道： 哦，世平，是你？ 想不到吧，我会老的连你都不认识了。 你来干什么？是谁指使你来的？ 命，是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。 你可以冷静点儿，不必哭哭啼啼的。 我的眼泪早哭干了，我没有委屈，我有的是恨，是悔，是三十年受的苦。 哦，从前的旧恩怨又何必再提呢？ 哦，天哪，我这是在做梦吧？我伺候你，我的孩子在伺候你的少爷们，这是我的报应，报应啊！ 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的，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，多少年来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。你的生日每年我总记得。 我们都上了年纪，这些话你也不必说了。 哦，那更好。再有，我要问你，你带走的儿子如今在哪儿？ 他在你的矿上做工，现在正在门房里等着与你谈判呢。 什么？鲁大海，我的儿子，我自己的骨肉鼓动罢工反对我。 你别指望他还会认你做父亲。 好，痛痛快快的，你现在要多少钱？好留着养老。 说完，周朴园签好一张支票。 很好，这是5000块钱的支票，算是弥补我的一点过错。 世平接过支票，把它撕了，他悲愤地说： 我这些年所受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。 客厅外忽然吵成一片，鲁大海要进来找周朴园谈判，周朴园让仆人放鲁大海进来。当鲁大海得知周朴园买通了另外3位工人代表而瓦解了罢工时，便怒不可遏地痛骂周朴园勾结警察屠杀工人的罪恶行径，揭露他发的是断子绝孙的昧心财。鲁大海还没骂完，站在一旁的周平冲上去打了他2个耳光。鲁大海正想还手，仆人们一齐上前打他。周朴园制止了仆人们对鲁大海的围攻，世平也劝说儿子赶快离开。周朴园随即下令辞退鲁贵和四凤。周平得知刚才挨打的是四凤的哥哥，眼看四凤已被父亲辞退，心里非常懊悔，他请求四凤原谅，并不顾四凤的反对坚持晚上还要去他家约会。 这一切恰巧被樊姨听到了，樊姨还打听到了四凤家的住址，她开始策划自己的复仇计划。当天晚上10点左右，天气仍然是那样闷热，鲁家的人刚刚吃完晚饭，每个人的心绪都很烦躁。四凤神情不安地望着窗外。鲁大海声称他要用手枪来对付周家，鲁世平感到十分不安，他认为报复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一切都由老天决定，并且要求大海不去伤害周家任何一个人，否则他就要死在儿子面前。世平和大海母子俩去邻居家办事儿，这时已是夜里11点，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来访者是周冲。他替母亲樊姨给鲁家带来100块钱，四凤拒绝接受周家的钱财，鲁贵却不顾四凤的坚决反对收下这笔钱，并外出给二少爷买点心。周冲请求四凤原谅周家对鲁家的粗暴，并且说等到父亲回到矿上，四凤和鲁贵就可以回到周家做事。周冲的善良感动了四凤。接着周冲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向四凤描述他心目中的美好世界。在无边的海上，有一只轻的像海燕似的小帆船，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。 我们？ 对了，我同你，我们可以飞，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，那里没有争执，没有虚伪，没有不平等，你说好吗？ 你想得真好。 四凤也被打动了。两人正说着，鲁大海闯了进来，他见周家二少爷半夜来到自己家里，便有些不高兴。他嘲讽周冲帮助四凤去上学的想法，认为四凤将来只能给工人当老婆。如果周冲真为四凤着想，最好的办法是今后不要同他来往。周冲认为鲁大海偏见太多，大海勃然大怒，他警告周冲如果再来找四凤，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周冲正要往外走，这时鲁贵买了好多吃食回家来。鲁大海问他从何处搞来的钱，鲁贵说钱是挣来的。四凤当即揭穿了他的谎言，他告诉哥哥周家太太送来100元钱，父亲拿去花了。鲁大海逼迫鲁贵把钱退还给周冲，并把周冲轰出家门。鲁大海在母亲回家不久后再度外出，里屋只剩下鲁世平和四凤二人。母女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。鲁世平很严肃地对四凤说， 你得告诉我，你跟周家的孩子是怎么回事？ 四凤说：“ 妈，我不跟您说过吗？一点儿也没什么。” 世平提醒四凤：“ 你听，外面打着雷，可怜你的妈，你可要说实话。妈经不起再大的事了。” 四凤抽泣着，一头扑进世平的怀里。 妈，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？ 世平已是老泪纵横，他抱着女儿叹息道： 唉，可怜的孩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。我的女儿不能再像他的妈妈似的。 世平忽然做出一个决定。 孩子，我改主意了， 我们明天就走，永远不回这儿来了。 四凤很疑惑地问道： 永远？妈，不，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？ 世平追问道： 孩子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四凤连忙辩解道： 没有什么。 陆世平对女儿提出了新的要求： 凤儿，我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。 好，妈。 四凤答应得很痛快。世平似乎下得狠心说： 不，要弃世。 妈，这是何必呢？我说不出口。 陆世平哭泣着问： 你是要伤妈的心吗？ 四凤急了： 妈，我说。 世平让女儿跪下起誓，四凤听从母命跪了下去。 妈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。 这时天上滚过一阵雷声，陆世平问道： 天上在打着雷，你要是见了周家的人呢？ 四凤畏惧地答道： 妈，我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世平追问道： 孩子，你要说，你要是忘了妈的话。 这时屋外响起猛烈的雷声，四凤不顾一切地喊道： 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。 说完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。世平搂着四凤，心疼地直叫着： 孩子，我的孩子。 这时鲁贵儿来催世平回外屋睡觉，世平只好离开女儿。屋里热极了，四凤打开窗户，走到圆桌旁，长叹一声，扑在桌上哀泣。外面忽然传来口哨声，四凤惊慌地把油灯捻亮，并关上窗门。窗外传来周平的叫门声，四凤让他快走，但周平根本不听，他把软话硬话都快说尽了，也没能说服四凤打开窗门。于是周平心生一计，假装听从四凤的劝告离开鲁家。四凤听到屋外周平的脚步声已经渐渐远去，才又打开窗门透透气。但他发现周平正立在窗口，吓得赶忙把窗门关上。周平浑身泥水，满脸是血，奋力推开窗门跳进屋来。这对恋人冤家又见面了。此时窗外雷声大作，四凤吓得一头扑进周平的怀里。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掠过，窗口上现出了樊姨惨白的脸和她的满头散发。樊姨伸进手来将窗门关上。屋外传来鲁大海叫门的声音，四凤吓得催周平快跑。周平用力推窗，但发现窗门已从外面被关上了。周平紧张地乱叫，四凤要他赶紧藏起来。这时鲁大海持灯到里屋取他的东西，当他打开门后，发现了僵立在里屋的四凤和周平。于是对鲁世平说他见鬼了。 世平认出了女儿身边的人是谁，他扶着门框才没晕倒在地。四凤大叫一声夺门而逃，大海举起板凳奔向周平。陆世平拉住儿子的衣襟大喊一声， 大海你别动，你动妈就死在你的面前。 陆大海气得直跺脚。世平对着吓呆了的周平呵斥道， 糊涂东西，你还不快跑。 周平这才醒悟过来，急速跑出鲁家。世平担心女儿可能会跳进暴涨的河里去寻短见，便喊叫着四凤的名字向屋外奔去。鲁贵跟着跑了出去，而鲁大海则在怀里揣上手枪，快步向外走去。半夜2点左右，雨声淅沥可闻。周朴园独自一人在客厅里看报纸，感到有些寂寞。他站在柜前，若有所思地望着视频的相片。这时周冲从外面进来，周朴园一改往日的威严冷漠，心怀慈爱地关心起周冲的身体，并握住儿子的手。周朴园的温情令周冲感到无所适从，周朴园自己也察觉到儿子的窘迫，他有些伤感地对周冲说， 今天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，你知道吗？ 周冲体察不到父亲内心的寂寞，他冷冷地回答说， 不，不知道。 周朴园和蔼地问儿子，你早上说要拿你的学费帮助一个人，你说说看，能答应的总是要答应的。 啊，那是我一时糊涂，以后我不会这样说话了。 周冲面无表情地说。周朴园看到一时还难以和儿子沟通感情，就让周冲去休息。周朴园失望地看着儿子的背影，又拿起视频的相片。樊姨悄悄地从外面走进来，她的脸色惨白，鬓发全湿，鱼上的水直往下淌着。周朴园问她上哪儿去了，樊姨说自己在花园里赏了一夜雨景。周朴园让妻子上楼休息，樊姨说她不愿意。两人正僵持不下，神色忧郁的周平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他似乎没看见客厅里还有人，低着头只顾向书房走去。周朴园叫住了儿子，并问他在干什么。周平说他这是去书房取父亲写的介绍信，并且告诉父亲他现在就动身去矿上。周朴园让樊姨去书房取介绍信。樊姨走后，周朴园与周平谈起樊姨的病，他对儿子感叹自己老了，并告诉儿子他今天忽然悟出做人太不容易的道理。说完，周朴园送给周平一把手枪，说是让儿子带到矿上用作防身的武器。樊姨从书房里取来介绍信，周朴园与周平道别，自己先走出了客厅。客厅里不再有第三者，樊姨就没有顾忌地问起周平去四凤家的事儿。樊姨说， 你还是到他那儿去了。 周平以挑战的口吻答道， 我去了，你要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，今天下午的话我说错了，你不要怪我。 我只问一句，你预备把他怎样？ 我娶他。 如果今天你不走，你父亲那儿，我可以替你想法子。 不必了。 平，你知道你走了以后我会怎样？ 我不明白你的话。 樊姨说他今后将陷入困境，看病吃药被监禁，他觉得自己真会成为疯子的。他希望周平不要对他的不幸那么无动于衷。周平冷漠地告诉樊姨，你自己要走这条路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听完周平的回答，樊姨怒不可遏，他谴责周平道，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吗？你忘了就在这屋子3年前的你吗？你忘了你自己才是个罪人？你忘了我们？ 他突然停下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叹息道， 这是过去的事，不提也罢。 周平颓然地坐在沙发上，低下他的头。樊姨哀婉地说道， 平，我最后一次求你，我从来不肯这么低声下气地说话，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，你先不要走。 周平心乱如麻，他直嚷着，不成不成， 你如果要走，那也应该把我带走。 什么？你简直胡说。 你带我走，带我离开这儿，今后你甚至于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 我怕你真疯了。你不要这样对我笑，你不要这样对我笑。我恨我自己，我恨我为什么要活着。 平，今天我做错了，如果你现在听我的话不离开家，我可以叫四凤回来。 周平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冲着樊姨吼道，你给我滚开。 刚才我在鲁家看见你同四凤在一起。 什么？你刚才到鲁家去了？ 是的，我看着你从窗户进去，我也走到窗户前站着。 那窗门是你关上的？ 对，是我。 你真是一个疯子。 你要怎样？ 我要你死。 说完周平就离开了客厅。樊姨呆呆地坐着，客厅的门打开了，进来的是鲁大海，他来打听周平的下落。樊姨告诉他周平即将到矿上去，正说着，周平急急忙忙进入客厅，被鲁大海截住。鲁大海让樊姨回避，樊姨走后他痛击周平的脸，并要周平交出四凤来。 周平说四凤根本不在这里，但无论他怎样解释，鲁大海也不相信。忽然屋外传来口哨声，周平告诉鲁大海，这是他与四凤见面的联络暗号，他怕吓着四凤，所以让大海暂时回避一下。四凤出现在客厅门口，她头发蓬乱，眼泪或者雨水在脸上淌着。周平十分心疼地问她：你上哪儿去了，我的傻姑娘？ 我一个人在雨里跑，想找我们家门口那一条河跳。我糊里糊涂又跑到这儿，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走，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就好。 周平和四凤匆匆往外走，刚到门口就正碰上了鲁世平和鲁大海。四凤请求母亲饶了自己这一回，周平见鲁大海出去替母亲雇回家用的车子，就放胆对世平说：鲁奶奶，我现在就带四凤一块儿离开这儿。世平断然否决道： 不，你们不能在一块儿。 四凤哀求道： 妈，你愿意女儿急的死在您的眼前吗？ 鲁世平坚定地对女儿说： 凤儿，你听着，我情愿没有你这个女儿，我不能叫你跟她在一块儿。 四凤大叫一声妈妈，便晕倒在母亲的怀里。鲁世平给四凤灌下凉开水后，四凤才喘出一口气。四凤告诉母亲，她已怀孕三个月。这消息对于鲁世平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他被震晕了。他喃喃自语着： 天哪，天哪。 四凤跪在母亲面前请求道： 妈，您可怜可怜我们，答应我们，让我们走吧。 鲁世平掩面而泣，挥挥手说： 你们走吧，我不认得你们。 忽然他又改口说他不能让四凤他们走。四凤只好又跪下哀求道： 妈，不管怎样我都是他的人了，妈，难道您不明白吗？ 鲁世平伤心欲绝，他悲叹着说： 天知道谁犯了罪，谁造的孽，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。 世平站起来望着天祈祷说： 今天晚上是我让他们一块走的，这罪过我知道，我都替他们担待了。天哪，如果要罚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 鲁世平悲伤地对女儿说： 过来我的孩子，让我好好的亲一亲。 接着他要求周平和四凤答应他一件事： 这次离开你们无论生死都永远不要见我了。 四凤虽然不情愿，但只能痛苦地答应了母亲的条件。周平、四凤、世平走到门口都愣住了，樊姨走了进来，他还叫来了周冲。他以为周冲是周平的情敌， 他会阻止周平和四凤一道出走。单纯善良的周冲得知哥哥就是四凤的心上人，自然感到痛苦，但他不愿意与周平争夺四凤，他希望哥哥能够好好的待四凤。樊姨见这最后一招也失灵了，便向众人公开了他与周平的暧昧关系。 我在这个死地方，监狱式的周公馆，陪着一个阎王活了18年，我的心并没有死，我这个人还是我的。 他指着周平骂道： 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，可是他现在不要我，他要走了。 恼羞成怒的周平斥骂樊姨发疯了。樊姨冷笑着对周平说： 你不要装，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，是你才欺骗了你的弟弟，是你欺骗了我，是你才欺骗了你的父亲。 樊姨的话令所有人感到害怕，周平拉着四凤往外走。樊姨说他已经把大门锁住了，并大声喊叫着浦原浦原，说是先让周浦原来见见他未来的好儿媳，然后再放周平他们走。周平气得直骂樊姨是疯子。过了不一会儿，周浦原果然来到客厅，樊姨拉着四凤认公公，并让周平给岳母鲁世平磕头。周浦原突然对鲁世平说： 世平，你到底还是回来了？ 周浦原的话吓得大家如遭雷击。樊姨惊愕地问道： 世平？什么？他就是世平？ 他就是平儿的母亲。 周浦原要周平来认自己的生母。 跪下，这是你的生母。 四凤惊恐地问世平： 妈，这不是真的。 但世平默然不语。樊姨充满悔恨地对周平说： 平，我万万想不到是这样。平。 周平极为难堪，他先是对周浦原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对着鲁世平痛苦地喊出了一声妈妈。四凤和周平互相对望着，四凤忽然大喊一声天哪，便跑出屋外，而周平则瘫倒在沙发上。樊姨让周冲去照看四凤，周冲飞快地冲出屋外。周浦原还蒙在鼓里，他问周平这是怎么回事。周平猛然站了起来，给父亲撂下一句您不该生我，便也跑出了客厅。忽然远处传来四凤的惨叫声，接着又传来周冲的惨叫声。世平和樊姨几乎同时喊出我的孩子，便向屋外奔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仆人跑来向周浦原报告，说是四凤和二少爷都在花园里被暴风雨刮断的电线给电死了。周浦原与仆人一起跑出客厅，周平回到客厅，打开抽屉取出手枪，然后走进书房。鲁世平被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击晕了，他双眼呆滞， 神情木然地离开了周公馆。樊仪痛心疾首地谴责自己，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周冲。周朴园忽然发现周平不在身边，他正要派仆人去寻找，忽然从书房里传来一声枪响，樊仪大叫一声，周朴园则惊呆在那儿。随后他们都跑向书房，他们都意识到周平开枪自杀了。